外国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电贺致信，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电贺致信的有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中央委员会主席、匈牙利劳工党主席等俄罗斯、中国、叙利亚、印度、瑞士等很多国家的政党领导人、政界、社会界、军部、经济界的高层人士、国际组织、逐地思想研究组织、支持朝鲜同意及友好团体代表和友好团体代表。他们在电文和信中强调，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这是全体朝鲜人民一致信赖和尊敬的表现，是向往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和自主化事业的进步人民的无限幸福。此外，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向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贺信。